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年节这一日，朝官早早入宫参加晚宴。弟子元主持守岁夜宴已有两年，驾轻就熟。他不比嘉宁帝好显君威，分封赏赐一顿热闹后，就让朝臣回府陪家人守岁。半个时辰后，朝臣从宫内散去，弟子元和帝进言从华宇殿而出，步行至重阳门侧门。一辆马车已等候多时，两人相携入车。洛明熙正靠在车内看书，洛小妹拖着下巴打瞌睡。她见弟子元上车，顺溜地唤了声弟姐姐，便滚到她怀里继续酣睡。自院书留守邺城后，院琴娴静温婉，弟子元身边少了这样娇憨活泼的丫头，遂对洛银辉很是喜爱。 小妹什么时候入境的？怎么也不带她进宫啊？ 迟早是要见的，这几日你正事繁忙，我就让她自个儿在京城里溜达了。这丫头也得很，前几年入京结交了不少手帕娇，这几日连翻着到各家府上参加贵女宴会，我都没见上几回。 洛明熙替弟子元递了杯参茶，弟子元暖暖身子，身上寒气散了不少，把洛银辉额上散下的碎发拨到耳后，在他圆润的耳尖上捏了捏。 这丫头心宽，是个有福气的。 走吧，别让狄家主等久了。 洛明熙点头，眼底笑意弥漫，朝车外吩咐一声，马车载着众人朝福陵山而去。弟子元怕帝圣天独自过年形单影只，一路马车飞驰，上山时更是连轻功都用上了，却没想福陵寺里虽然张灯结彩，却连帝圣天半个影子都没有瞅见，连清早上山的院琴也不见人影。问了小沙弥才知，帝圣天等得无聊，带着院琴去梅林里下棋了。弟子元想着自家姑母那一手臭棋，为院琴叹了一声，和洛明熙巴巴地寻老祖宗去了。一行人才行到梅林边缘，便因梅林前的奇景顿住了脚步。漫山遍野梅花飘散，花瓣自梅林中心处荡开，在空中循着球状飘散至梅林边缘，数千上万朵梅花始终留在半空飞舞，半片未曾沾地。漫天花瓣起起伏伏，万千花朵悬于空中，绵延数里。此时的福陵山犹若梅海仙境。除了弟子元，众人眼中俱是惊叹，更对梅林中充满好奇。一行人循着花瓣踏入梅林，行至梅林中心空地处，方见林中之景。林中，一亭一桌一盘棋，一酒一书一把剑。漫天梅花奇景皆因林中人舞剑而起，强大而温和的剑气卷起整座山巅的花瓣，创造了这几乎不可思议的一幕。院琴抱着纯黑的大掌，俏生生地立在石桌旁，望着林中舞剑的人，满眼敬服向往。众人循着他的目光望去，一把长剑，一身劲服，一头雪白长发，淡漠的面容睥睨万物的墨瞳，世间千千万万人，唯有一个帝圣天端得起百年传奇云下之巅这八个字。帝家何其有幸得此人物，数十年后还能得见帝圣天风采的年轻一辈，即便是弟子元都忍不住心生赞叹。剑停风止，梅花落，帝圣天收剑，立在石桌旁，手中长剑卷起桌上温酒，一饮而尽。 你们几个来得晚， 老人家百无聊赖，舞剑助兴，全当引你们上山了。 见过姑祖母。 见过狄前辈。 一行人行到石桌旁，对帝圣天见礼，就连素来不喜规矩的洛银辉也站得老老实实，一眨不眨地望着帝圣天。 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今天过年不需要多礼，来，院行煮了酒，都来陪老人家喝两杯，今年就在这山巅梅林守岁好了。 帝圣天朝众人招手，坐在石椅上，眼带笑意。帝圣天笑的时候，天生有股子慵懒亲和劲儿。众人得了他允许，一哄而上，围着这个帝家老祖宗聊起天来。洛银辉最兴奋，小时候在晋南厅的戏本里，十本有八本是帝圣天的传奇史，这回见了真人，叽叽喳喳问个不停，只想把云下早几十年的秘史问出个窟窿来。梅林里热闹而温馨，其乐融融。弟子园望着围坐了一圈的人，靠在石椅后凉亭的横栏上，连日来批阅奏折的疲惫身体缓缓松懈下来，就是为了能在年岁这一夜喝上一杯普普通通的平安酒，这十几年他才能这样一步一步坚持走下来吧。所有他得到的、失去的、遗憾的、悲伤的，都只是为了他的家人和士族能重新光明正大地屹立在这片国土上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天。山下午夜的钟声敲响，皇城里焰火冲天，璀璨的花火染遍帝都的天空。弟子园手中温酒入口，他望着灯火鼎盛的帝都盛景，微微恍神，那一年临溪河畔，青年曾笑着对他说： 然乐，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园，你要记住。 这么多年过去，他才慢慢明白，当年那个青年为了这句话努力了半生。 寒夜，你不知道，失去你是我弟子园一生最遗憾的事。年岁渐长，我才明白，为一人倾尽天下是喜欢，为一人放弃天下是爱。我以前一直想知道，姑祖母究竟有没有爱上过太祖，这么多年我从未开口的问题，终于在你死后的第三个年头找到了答案。 陛下，奴才已经安排贵妃娘娘和太子殿下回宫了。 嘉宁帝指引了景贵妃和韩云入西院守岁，时间刚过便让人送两人回了宫。西院书房内，嘉宁帝半躺在靠椅上，虽然房内烧着四五盆火炭，他身上仍盖着厚厚的棉毯，面色清白，不见半点血色。嘉宁帝点头，动了动手指，没什么力气。赵福见嘉宁帝朝他招手，忙贴近了他身边。 陛下， 西北境内找得怎么样了？ 暗卫回信了，这次他们往北秦那里又走了十程，还是没有殿下的消息。 嘉宁帝眼底的亮光缓缓变暗，他张了张嘴，声音嘶哑干涩。 继续找。 赵福点头，看得心酸，替嘉宁帝扶好被子，宽慰道： 陛下，奴才看了这么久，瞧着小殿下是个睿智聪明的，只要小殿下好好长大，咱们韩家的江山倒不了。您安下心好好养病，您得看着小殿下长大才成啊。 朕知道韩云聪慧，日后足以担当大任， 但是太子和他不一样。 虽说嘉宁帝和帝子元的立场截然不同，但有一点两人出奇的固执，由始至终能让两人换太子的只有韩烨。 韩烨是朕亲手养大的嫡子，大晋国做的继承人，这么多年朕就是要证明给太祖和帝圣天看，能传承天下的不只是帝永宁和帝家子嗣，朕亲手教出来的太子一样会是大晋的不世明主。可惜朕一生筹谋，一生算计，背弃所有，却输在了亲手养大的儿子手里。 大晋守岁的钟声绵延而悠远，仿佛跨过千万里国土，传到了北秦境内的怀城竹林里。凌兆年少，喜好热闹，自个儿跑去怀城参加城内的篝火晚会，回来时恰好看见韩烨坐在大树下，手中捧着一盆空空的花盆。他一时好奇，忍不住问： 公子，师父给您把种子带回来都两年了，您日日细心照料着，却从没开过花，这花到底什么模样啊？ 它原本长在大晋晋南的平原里，通体湛蓝，花开时清香飘十里，是很美的花。 真的？通体湛蓝？公子，这是什么花呀？我可是头一次听说。 韩烨一愣，眼底拂过一抹追忆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嘴角荡开淡淡的笑意。 很多年前，有个小姑娘告诉我，这花是他们晋南的宝贝，叫长丝。 韩烨说这话的时候，两年来周身的冰壳化开，冰雪覆盖的北地竹林里恍若春风拂过，暖意丛生。林兆一时看直了眼，直到清亮的咳嗽声将他惊醒。林兆抬头看去，见莫双不知从何时起站在了院门口，他神情复杂，眉宇间比平时多了一抹决绝果断。林兆心里头讶异，却没有出声，只朝莫双行礼： 见过公主。 去把酒温了，再整两个下酒菜。 是。 饿了吧？说好陪你守岁的，刚刚和城内百姓唱完祝酒歌才来，你别见怪啊。 韩烨把桌上的花盆小心翼翼放在身旁脚下，笑道： 你管着一城，俗事繁多，我怎会责怪？怎么，公主是把我当成了深闺妇人，还要行那拈酸吃醋之事不成？ 两人相处两年，寻常玩笑早已司空见惯。莫双当即在他肩上拍去，一副夸张的惶恐模样。 哎呀，别别，我可不敢，殿下您身份尊贵，我若是这么做，怕是半个大晋的贵女都想生吃了我。 韩烨被他的语气逗笑，林兆收拾了两个菜上来，替两人温了酒，小心地放好。两人说说谈谈一会儿，怀城内的钟声传来，焰火在空中燃尽，年节过完，已至半夜。寻常这个时候，莫双早已告辞回城，今日却始终没有走。林兆觉着奇怪，但见韩烨神色如常，也不便上前问询，只轻手轻脚收了杯盏。刚一靠近两人，莫双的声音已淡淡响起： 韩烨，大晋帝都有些消息传来。 哦，何事？ 虽然韩烨什么都瞧不见，但他仍望向了莫双的方向。莫双是个聪明锐达的人，两年时间他从不刻意在韩烨面前提起大晋的任何事，他若开口绝非小事。 虽然我在怀城，但皇兄有些事情没有瞒我。日前探子来报说你父皇身体欠佳，怕是没有多少时日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